混小子真的是长大了。你说漏嘴了。何峰没反应过来。你说了报国，你后来是不是当兵去了？忽然桌上的笔飞起来敲了一下他的头。 哼， 季彤被猝不及防打了一下。 打我干嘛？ 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抓紧学习。 不许再敲我了。 学不下去我陪你一起，我闲聊这么久了，你再不做两点都做不完了。你只是不用心，你看这些题目最上面写着基础题，说明并不难。如果我在这里影响了你，我就先离开了。 不不不，没有影响。 那你专心一点。 好。 季彤埋头看题，盯着题目走神。 好好奇前世后面发生的事儿。他会是个大军官吗？他这么厉害，肯定是的。也不知道能不能像从前那样，一下子恢复记忆。 别乱想，好好看题。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 有的时候灵魂发出的特殊信息，我能够接收到。 那我不是被你看透了？ 你早就被我看透了。你是不是快月考了？ 对，国庆假期前还剩三天。 你能考到班里多少名次？ 我也不知道，刚来这个学校，七八名吧。 我们来打个赌。 什么赌？ 赌你能不能考进前五名，你赢了我可以回答你任意三个问题。 真的？ 真的。你输了，我就不来了。等你考进前五名，我再来找你。 那我考进前三，你回答我六个问题，可以吗？ 那你要加油了。 我会赢的。 这么自信？ 哼，以前打枪我也赢了你。 何峰无言地俯视着他，眼罩里又散出绿光来，他立马背过身去，戴上帽子，消失在房间。 虽然落下不少课，但是我底子还可以，这几天少睡一点，冲刺一下应该没问题。到时候你可不许耍赖，不管我问什么你都。何峰？何峰？ 周心就差掀季彤的被子了，这是叫他起床的第七遍。昨夜与何峰告别后，季彤又胡思乱想很久，到了后半夜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清早，季彤肿着双眼，无精打采地刷着牙，周心忙里忙外的，不时唠叨两句，催促他动作快些。早饭是南瓜粥和煎包，就因昨天季彤无意提了一嘴，想吃锦华笼的包子，周心特意起了个大早，跑到三公里外买了来。睡眠不够，季彤头昏眼花的，胃口也不佳，仅吃了一个，喝了几口粥便上学去了。周心见他脸色不好，有些不放心，开着车唠叨了一路，等人进了校门口，还不忘大声嘱咐： 中午多吃点儿，不舒服就请假回家。 季彤没有迟到，卡点进了班级。甘婷翘着个二郎腿正在吃面包，见季彤过来，赶紧收回腿。 今天这么晚，等你好久了。 睡过头了。 没睡好吗？瞧你眼睛红的。 挺好的，就是睡得晚。 季彤从书包里将试卷书本一件件掏出来，整齐摆好。甘婷塞碗面包，舔舔手指，拿起半盒牛奶，咕噜噜地喝了两口。 快快快，试卷给我抄抄。 季彤懒得找，直接将一沓卷子递给了他。 着急做的，可能有很多错的。 没事儿，那也比我好。 甘婷掏出自己空白的试卷，开始抄起来。 你还是…… 季彤咽了下半句话，收回视线， 找出英语书，随意翻开一页，密密麻麻的单词，偏偏他就看到了他。姬童轻声将他念出来 ：“Ghost。” 笑什么呢？你的表情有点意思啊，和李区有事情，还是看上哪个小同学了？要不要我牵线搭桥？ 姬童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笑容，抬起手捏了捏脸蛋，控制住表情。没有。 有你也瞒着我，哼，不仗义。 你相信前世吗？ 信啊，我的前世是个上海富家小姐，留学巴黎，无数少男折服我裙下，我一个微笑，整个上海滩都为我疯狂。